这样非但达不到养生治病的目的，甚至还会断送了性命。那么其道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叫针无补法，是吧？说我们家呀没有米了，你扎一针给我扎出200斤大米了吧，能扎出来吗？扎不出来。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回过头来，那么既然针无补法，那么《黄帝内经》上为什么又说强为泻，弱为补，讲了什么呢？用针之道。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补和泻都是在人体自给自足的条件下来实现的，它不会无中生有。所以针之补法叫弱刺激，针对的是虚劳的身体进行经络的疏通，叫经络以通为补。那么什么叫泻法？哎，不少人认为说这个针灸啊越强越好，这按摩啊越疼越好，非也。体质弱的按疼了休克了。所以泻法是针对病邪而言，实病，是不是啊？实邪要用泻法以强刺激，但这个强要适度。所以人骨质疏松的，得了中风了，肌肉强直，一看哦，这是实邪，强刺激吧，一摁咔吧，按成压缩性骨折了。经络学一点也没有错，而这二愣子大夫上去就给人摁骨折的大夫是没有文化的大夫。所以啊，身体过于虚弱元气大伤的人轻易不要去给人家按摩，或者可以采用静态按摩法，那么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食道炎的三联疗法之二，磁疗脚垫贴中脘。这磁疗脚垫你贴到中脘穴上，它形成的是涡流磁场，没插电，没用药，也不疼也不痒也不热，但是这个涡流磁场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经络的生物电波和通畅程度，而且这个补泻是达到自然的协调平衡，绝对不是越疼越好。那么有的人会不会疼？贴脚垫有人会疼，说明你经络原来堵了。有的人会不会热？会热，说明你原来经络空虚。所以这就是磁疗小分队涡流矩阵磁场它的好处啊，它不用插电，也不用什么强啊弱呀，哎，它还不伤身体。那反之呢，你像那些扎针的强刺激，或者一些电针疗法呀，过强过久的刺激诱发植物神经失调，诱发心律失常，诱发应激性溃疡，这都是对经络的一些不良刺激而导致的经络疲劳之症，希望大家避免。那么食道炎的三联疗法说了一和二，那么三呢？三就是内调脾胃。所以季节不同，病症不同，辨证施养之方也是不同的。那么萎缩性胃炎呢，它是胃黏膜的萎缩，到底是吃出来的还是气出来的还是想出来的？所以胃肠道疾病是治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胃肠道疾病它的形成和饮食情绪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刚说了胃肠道疾病是治不好的。包括呢，胃癌手术你割了瘤子它还会长，治不好那怎么才能好啊？是不是无药可救啊？非也。这就是养生对医疗的一个有效的互补。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养不好。人有12条正经，由人体的12官来掌管。那么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阴足三阳，大家记住这个走行的过程啊。你看我们从子时胆经啊，叫足少阳胆经，它对应的呢就是足厥阴肝经，这一阴一阳， 这是脚上。那么接下来呢，丑时之后是寅时，寅时对应的是肺经，手太阴肺经讲的是人气血的二次输布。飞和大肠相表里，手阳明大肠经，这个大肠经是什么？传导之官，所以大肠以通为鉴，这个通一语双关，或者叫一语三关，排便要畅通，营养吸收要畅通，是不是？还有什么畅通啊？哎，气儿得畅通。所以便秘是病，腹泻是比便秘更严重的病，天天胀肚不放屁，那就是更为严重的病，是不是？所以卯时上厕所，大肠经的畅通，为后面的胃经和脾经的畅通，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中国人说叫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春天是春雨贵如油，是一年的生发的开始。那这一天之计在于晨，说的就是卯时，就你早晨起床，良好的开端决定着一天的健康，又决定着人的阴阳的调和。那么接着往下说，辰时啊，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我们把食道炎、萎缩性胃炎，是吧？把这浅表性胃炎，把特色的三联疗法已经给大家说了。三联疗法不是吃抗生素，啊，是什么呢？哦，是一则吃红皮的小粒的生花生米，胃炎的、食道炎的都能吃，综合胃酸，消除胃黏膜炎症来濡养它。啊，要配合着开胃汤，是吧？这二联呢，是磁疗脚垫站岗，中脘穴调和脾胃，右侧肋下消除肝胆的气胀。第三条呢，健脾。那么昨天呢，咱们把这个胃上的疾病，什么胃炎，什么胃黏膜的萎缩，溃疡的形成，是吧？溃疡怎么形成的？啊，生气气出来的，喝大酒烧出来的，是吧？应激性刺激过度劳累累出来的。那么今天咱们再加上一条，乱吃药吃出来的，乱点穴按摩按出来的，哎，这就叫医源性的疾病。说乱吃药能吃出溃疡吗？没错啊。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都要照照镜子。中医说观其五官，知其五脏。那么我们胃肠的好坏在哪儿啊？啊，就在我们的口舌唇齿之间。中医说唇为脾之华，所以看一个人的嘴唇就知道这个人的气血和脾胃。说这人的嘴唇啊长得特别厚重，说好啊，古代面相说这样的人有福气啊，啊，说嘴大吃八方啊，你嘴大你就能吃八方啊，你不给人钱让你吃啊，对不对？实际上啊，嘴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唇厚薄的问题。唇厚则脾实啊，说人脾好，脾好的人呢，他就思虑比较什么呢？强，善于思维和分析。说这样的学习能力就比较强，是不是？学习能力强，这人就有成就。你有能耐的人，你到哪都能吃得开啊。所以嘴大吃八方不是饭桶，而是告诉大家唇厚，脾脏的健康决定着人的能力， 决定着人能不能吃得开啊，不是吃的多少的饭桶的问题啊，这是唇。那嘴唇薄的人就吃不开吗？没错啊，嘴唇薄的人脾就虚，是吧？脾虚人运化的能力就差，脾虚的人就容易得抑郁症，脾虚的人就容易贫血，脾虚的人就不耐疲劳啊，耐不住疲劳啊，容易经常体困乏力。你天天请病假，哪个领导能相中你啊？是不是啊？你做什么事莽莽撞撞，不动脑筋，不善于思考，哪个领导能提拔你？所以说人说嘴唇薄的人吃不开，吃不开不是跟嘴大嘴小的问题，是你的脾脏决定着你的生命能力，这叫唇为脾之华。所以嘴唇干的人他就口臭，因为脾燥啊，是吧？多吃不长肉。所以嘴唇薄白的人就贫血。说完了唇呢，说牙龈，齿龈为胃络，是吧？买牙刷啊，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纳米牙刷，不错啊。这个牙刷有什么好处呢？刷牙龈，是不是啊？所以经常口腔溃疡的人中脘穴要贴磁疗脚垫，这又应了中医的表里如一，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养生的关键。所以那个老人呢，为什么越岁数大那牙越长啊，是不是啊？哎，他不是牙长的短的问题，人不是耗子，耗子是啮齿类动物，那牙不磨它就长，越长越长，是不是啊？人不是，人长到牙齿长到一定程度不长了，但为什么会有的人显得牙特别长？就是龈的萎缩啊，齿龈的萎缩。齿龈的颜色也决定了人的元气的多和少，齿龈为嫩红色，元气在生发；齿龈为暗褐色，元气在消耗。所以为什么久病的人齿龈是深色的，元气被消耗掉。所以年轻的人，气血旺盛的人，齿龈的颜色是嫩红色啊，这大家把它弄清。说完了唇，说完了齿龈，再说说这个舌头。舌头啊，我们不要吹毛求疵啊，就有病不说，光说舌头不是。所以中医啊，中医的养生观五官十五脏，它不是本本主义，说我吃根黄瓜把舌头养成黑色了，你就说这是死症。说这样的医生的脑袋都让墙给碰了，是吧？让电线杆子给撞了，脑袋不转弯啊！你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说啊，我们说这个有形于内必形于外，观五官十五脏，一定要结合症状，而不是空穴来风啊。你看有些这个听众朋友他不懂这个，我牙龈上有齿痕呐，是吧？啊，我舌头上怎么怎么，你老说你舌头有什么用啊，是吧？你要结合着你身体的感觉去说，人不是为舌头活着的，舌头割了人一样能活，是吧？但是通过舌象是要知道病的内在症状和本质的联系。所以今天呢，说舌头我就简单说那么几条啊。舌苔薄白为虚寒，所以这样的人要喝开胃汤，尤其要重用里边的干姜，暖脾胃嘛。舌苔厚腻黄耳为湿热，这是胆囊炎胃火的表现，那也要喝开胃汤，重用陈皮，行气化湿，是不是？舌苔紫暗，那不用说了，心肌缺血啊。痰中穴要带磁疗脚垫，要吃脱参汤养心脏。而我今天要重点说的就是吃药喝酒如何造胃溃疡，这个大家通过舌象也能观察出来。舌头其实上是一个一个小的舌乳头组合而成的，而今天我们就要说说这舌乳头上的裂纹，说说这舌上的沟。一条舌中大深沟，中气下陷。什么叫中气下陷呢？哎，我给大家讲过了，这个中不是上中下的中啊，说中间的气儿到下面去了， 啊，你当时地震那个防倒诬陷的不是那回事啊。这个中气下陷，大家明白，这是祖宗的宗。什么叫祖宗啊？是不是啊？所以中国人骂人最狠毒的口语就是端子绝孙，是不是啊？中国古代上讲这是最不孝，是吧？对不起祖宗啊，是吧？所以祖宗是啥？祖宗是神仙吗？啊，不是神仙。但是不是神仙胜过神仙，是吧？倒退个几十年上百年啊，一提你是干什么的，哎，都要说祖上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包括原来的户口本都写着祖籍哪儿哪儿哪儿，是不是？所以这叫啥呀？哎，这叫荣耀啊，荣耀，是吧？所以啊，对祖宗的这个光荣，对祖宗的认可，是人的一个荣誉心啊，就和得了光荣榜和得了奖状一样啊，这是了不得的啊。那么这个宗就是祖宗的宗，就是上下得贯通，你不能断了。所以宗气下陷就是这贯通不好了啊，断了呆了。所以胃下垂啊，腰椎间盘突出啊，疝气脱肛啊，子宫脱垂啊，都是中气下陷，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大深沟，哎，大深沟，是不是？那么还有的人的舌头呢，满是碎裂的小碎裂纹，哎，这就是药物性的胃肠损伤，叫胃肠津液大伤，舌头满是碎横纹，啊，碎裂的纹，是不是？啊，这要知道。所以观舌之五脏，一定要结合着人的症状感受来观察，而不是要就舌论舌。如果你就舌论舌，就五官论五官，就违背了中医的阴阳表里之道啊，这大家把它搞清楚。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什么是四季养生？天有四时，春天生发，重点的是肝脏的养生，养一身之曲直弹性。夏天心脏当令，养的是发散，养的是万物茂盛生发之气。所以夏天的养生要无厌于阳，我们要亲近大太阳，在夏天把人的阳气补足了，蓄暖命门之火，以待冬天来养藏肾精。所以四季养生它是环环相扣的，现在发生的疾病是三个月前或者是三年前错误造病的结果。那么同样，今天的养生防病的工作，他所造的善果，他所造的好的结果，也是三个月后或者是三年后才能显现于前的。所以做养生，它同医疗的手术开刀止疼麻醉那是不一样的。 治疗讲究叫立竿见影，迅速解除痛苦，治病救人。而养生者呢，讲究的是莫要急功近利，但要心中有数。所以养生养的是公道自在人心。所以我也常跟大家伙说，每一瓶蒲参康虫草都不白吃，今天吃不一定是今天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这就叫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收获有的获早，有的呢获晚，有的获大，有的获小，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哎，它一定会起作用的，是不是？那么秋三月养的是收敛。什么叫收敛呢？收敛就是肃杀之气。所以前一段时间啊，甲状腺瘤子要手术的，子宫肌瘤要开刀的，是吧？总而言之啊，夏天呢要手术没好意思开刀的，时机不成熟的，那么在这儿我告诉大家，秋天是手术治病的黄金季节。是为什么呢？因为古时杀人都要选在秋季啊，古代那个监牢啊，那个死囚犯啊，都是秋后，是吧？蔡氏侯问斩，是这么个道理。所以秋天就要走肃杀之气，所以秋天就要收割庄稼，是不是？所以秋天呢叫征兵，所以秋天呢，古代的君王啊叫狩猎啊，都是应了秋天的肃杀之气。那么冬天呢，冬天讲的是封藏，是不是啊？冬天补一补，开春打老虎，冬天的种子，春天的苗，是不是啊？所以冬天呢走的是封藏的契机。那有的人说了，说那我偏要逆天道而行之，我就感觉冬病夏治有趣儿，是吧？我秋天冬天也按照冬病夏治的道理，是吧？或者扎针拔罐，或者点穴按摩，或者过度锻炼，或者猛进发汗，那么这种逆天之道的结果就违背了阴阳，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哎，人就会生病啊，人就会生病，甚至得了病的人用了错误的方法，违背了阴阳之道的方法去治病的话，就会加重病情，是不是？有这样的实例啊，比比皆是啊。去年冬天辽宁沈阳是吧，有一个热衷于药浴的朋友，是吧？中风后遗症，是吧？也像电视那喜来乐一样，是吧？拿着中药上笼屉蒸人呢，发大汗，汗都啊淌成溜了。哎，蒸完了确实好了，蒸了两回三回感觉不错，一身轻松。他给我打来电话，我这人呢嘴很坏。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吧？透过现象指导本质，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能再争了，我说冬天养封藏啊，就好比我们秋天打的粮，你把种子啊得放厂房里存好了，哪个是吃的米，哪个是留着明年种地的粮，种地的种子得留好了。你如果冬天呢图祥乐，你把明年的种子给吃了，你明年拿什么种地啊？有些不务种业的那些农民兄弟，是吧？冬天赌博耍钱，把卖粮的钱都给花了， 你明年拿什么做生产资料啊？是不是？这叫啥呀？这就叫掩食卯粮，透支健康。所以说呀，一些竞技类体育运动的这些运动员，他就会得劳累型的心脏病。如果提前懂得养生，可以养长寿；如果一直竞技，那到老了就会得帕金森，是不是？甚至会成为短命鬼。这都是饮食卯粮透支健康的恶果。结果呢，因为冬天用汗蒸法，过多的出汗，冬天不藏，春必得痿症。结果一开春，老哥哥复发了，怎么办呢？啊，又重新开始培固元气呀。所以这是复发的教训，那更有生命的教训，血的教训。所以养生是啥？养生就是踩着先辈的经验，踩着先辈的成功的实践，我们去把它实践好。有时候甚至是可以锦上添花。养生不要墨守成规，但是一定要遵循刀法自然的道理啊，不要违背了天地自然的规律。所以秋季养收敛，首先第一条，秋天就不要再出大汗了，秋天呢就不要对着空调猛吹了。所以春捂秋冻，秋天为什么要冻？就是要冻出鸡皮疙瘩来，让皮肤的汗毛孔收好。有的人不服气啊，不行，我还要冬病夏治。到了秋天，太阳已经没有夏天那么毒那么热了，他就去汗蒸房猛蒸，或者猛温灸，或者针刺点穴，或者拔罐。结果呢，大量出汗，汗毛孔就关不上了，是不是？这就犯了什么呢？引狼入室的毛病。秋天是关门的季节，你偏要把这门大敞四开的，你不就等于把风寒湿邪请来做客？你到冬天不就必然会得上风湿吗？说到这儿，我还要说一说经络的疲劳性，是吧？我给大家讲过敲胆经的方法，心包经的按摩，是吧？包括呢好多点穴一按灵，我们总结下来叫30个点穴一按灵。但是在这要劝大家，切莫为了点穴而点穴。为什么呢？因为经络呀，它不是独立存在的，经络因脏腑而存在，因气血而生存。没有脏腑的经络，就好比一条没有补给的航空母舰，早晚会沉没在大洋深处，是不是？那么没有气血的经络，就好比没有车走的马路，就好比没了油的汽车，非同烂铁一块，对不对？所以经络它不是孤立的存在，用现代医学讲，经络是网络，是磁电效应，物质能量是整体合一的一个生命网络，是不是？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你拿什么上网啊？没了电，你拿什么玩电脑啊？都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回过头来，如果一味的去刺激经络，而忽视了元气和五脏的本源的调整，那么就会捉襟见肘啊！有人扎针，有人点穴，把穴位都按出茧子了，病也没好。就像以前我给大家讲过小中风， 口眼窝斜之症，七天发病，七天之内针灸叫一针灵，一针下去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发病，得病半年了，扎针扎仨月没扎好，把脸都扎得成塞子了，没好。为什么？因为病已形成，脏腑空虚，你徒劳在经络上扎针又有何用啊？所以经络学绝对不能脱离元气，不能脱离脏腑，不能脱离气血而孤独的存在，这大家一定要明确。所以秋季养生养收敛，怎么个收敛？是吧？大家不要单纯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啊，要从生活上去理解，是吧？两金对雷，正打得热闹呢，一听后边呲凉凉凉凉，怎么了？鸣金收兵，你收不收？你不收，那边城门关了，你和敌人决一死战吧，是不是？所以只能收兵。说打胜了怎么还收兵啊？哎，这就是中国人的好处，叫见好就收啊，不能给脸不要，对不对？那什么叫见好就收？打赢了，打赢了不要赶尽杀绝嘛，啊，赶紧退回来，啊，休养生息，以备再战，啊，不要等着被别人打败了，打得落花流水，你再收兵，来不及了，那时候收的是命了，是吧？所以一阴一阳，文武之道。今天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明天更有力的打出去，所以今天的撤退，是为了明天的冲锋和胜利做保证啊，这是伟人曾经说过的，是不是？哎，好，那么秋天的收敛不是告诉大家有着元气我们不用，有着元气我们都给它攒变质了，不是的，而是告诉大家为了明天更好的生发，是不是？所以秋天收敛之机，存白色，冬虫夏草得一年四季之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润肺。我给大家讲过十二正经饮食养生是气血的二次输布，这是一天的一个时辰。那么一年的这个季节，我们秋天的五脏的收敛之气，也是这一年的气血二次的输布。所以夏天贫血的，秋天就要长膘了，夏天肥胖的，到秋天就要塑身了。所以秋季为什么叫多事之秋？好多人都埋怨秋天，实际上秋天呢，它很冤枉的，不是我秋天害人，而是秋天这个天时就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过程，是吧？遇到该转换的时候你就要适应，就像你开车开到一个弯路上，你偏要往直了开，你就开下道了，就要出事故了。所以顺天时也是秋季养收敛之气，能够让多事之秋不多事的道理。所以多事之秋多事，不是季节多事，而是人违背自然规律而什么呢？自作的祸哟。嘿，这儿呢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明白了。秋季啊，养生是个非常大的话题，尤其对于慢支、哮喘、肺气肿、皮肤病、湿疹，是不是啊？这些呀，肺肾之病尤为重要。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给大家概括这么一说啊，来日方长的事。下面我们接着十二正经，我们已经说到了脾经和糖尿病的关系，是吧？脾经和糖尿病的关系不是脾生了病造糖尿病，而大家一定要清楚，五脏六腑皆可伤脾，脾 脾脏受伤变成糖尿。所以总结下来是说，五脏六腑皆可生糖尿病。那么这五脏六腑是怎么造糖尿病呢？都是因为他们把脾的代谢给破坏了。所以就祖国中医消渴症的三大成因，是吧，我们来说一说脾脏养生和糖尿病的密切关联。第一条叫饮食不节生消渴。什么叫饮食不节呀？哎，我每次都要给大家解释，是不是你吃的干净，吃东西都洗手就不得糖尿病了？此节非彼节。你说的节是干净，我说的节叫节制啊，节制，是吧？古时有个官职叫节度使，这名字真怪哈。什么叫节度使啊？就承上启下啊，下面他能管，上面呢又有政令啊，承上启下的一个中层领导啊，中高层领导啊，这大家就知道。那什么叫节制啊？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不是？动物吃好东西能吃死，叫撑死了啊，特别说那个皮啊，是不是？就是我们北方说那草耙子，刚吃不拉，后来把自己撑死了，对不对？人不能犯这样的愚蠢的错误。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有的人说，徐老师你不知道啊，那东西太好吃啊，控制不住啊，你看看。所以这就需要人理性的、理智的去面对一些美味的诱惑，所以叫饮食有节。这个应该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是不是？因为小孩把脾吃坏了，你到大了就受罪了。所以这个饮食有节就是告诉大家，不要饥一顿饱一顿的，饮食的节制，荤素的搭配，防劳过度，就指的是干活不要命，或者结婚太早，太早的生孩子，是不是？都会造糖尿病，都会伤了脾，是不是？脾主肉，是吧？天天懒着不动的人脾虚，过度劳累的人也会伤脾。那么第三条呢，叫情志有度。这个呀，是目前为止现代医学对糖尿病还没有意识到的，但是中医却苦苦的研究了几千年。情志造糖尿病，是不是？一说糖尿病，现在好多医生一张嘴，你得控制饮食啊，你得加强锻炼呢。有的病人确实是饮食和运动的问题，而有一大部分病人，我饮食控制得很好了，我都快饿死了，我锻炼呢，累得都直冒虚汗呢，我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那什么道理啊？把有些医生问得哑口无言了。这就说明啊，有些外国医生你不懂中医，甚至说你对生命科学研究的不够透彻。大家一定要知道，情志造病，在古时人吃饭和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它不算问题。而在现今社会，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生产力很发达，在人衣食无忧的时候，这情志病已经成了什么呢？慢性疾病的主流原因，是不是？古语道说保暖思淫欲，一说到这儿，好多朋友就认为少儿不宜。中国人讲说破无毒啊，是不是？什么叫淫呢？中医上说的淫邪，风寒暑湿燥火，过之为淫，对不对？什么叫欲呀？今儿想买车，明儿想买房子，是不是？后想买别墅，欲望无穷，这就是欲啊。所以中国人说饱暖思淫欲，就是说人吃饱了，穿暖了，就会有无限的欲望和过于的奢求，就会造病， 可见呢，我们祖先比我们明智，是不是？今天买台车啊，开到100迈了，不过瘾；明天买台车要开到200迈，好了，终于有一天开到300迈了，出车祸，车毁人亡了。车不是越快越好的，越快越要出问题，是不是？包括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是吧？说古时啊，朋友来看你啊，赶着马车呀，或者骑着马要跑半个月。所以古代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高兴。因为之间有那个感情，有那个期盼。现在好了，早晨出发到晚上，地球两边的人都见面了，没有感情了。因为太容易见到了，太方便了。是不是？朝发夕至。还有什么有朋自远方来啊？是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个友情哪儿去了？没了。所以我们的祖先呢，他们活在的是那个诗情画意的社会啊，不是我们对封建社会留恋，而是我们对我们先辈的那个道德情操，那个山水画般的生活的一种向往，世外桃源啊。你现在呢，吃东西你老担心有没有添加剂啊，一喝水你老担心有没有化工污染呢、啊、忐忑呀，是不是啊？不安呢、啊、所以这些都是人的欲望所迫。所以皮经当令就告诉大家，想把糖尿病调好，一定要把这脾养好。把这脾养好不是单纯的吃饭干活的问题，吃饭干活捏到一块儿只能算一半，而后面的情志调节占了另一半。所以糖尿病只会降糖，只会控制饮食，只会锻炼身体的医生只能算半个医生。所以医生给人治病必须要知道人的情志。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秋天呢，天高云清，万物呢成熟收获。所以秋天呢，在四季当中走的是肃杀之气，又被称之为多事之秋。那么人在养生上呢，就要从夏天的发散，是吧，长夏的运化，进而呢进入到秋天的收敛之气当中。这个容平就是告诉大家呢，要有一个宽容平淡之心啊，宽容平淡之心。为什么呢？哎，从中医的气血运行的规律上来说，春夏者养的是阳，阳气主的是发散。什么叫发散呢？是吧？穿裙子，穿背心，出大汗，天热，在外边跑，别在家里待着。这叫发散，是人出汗，穿的少，晒太阳，在外边活动，这都是阳气。那么从气上来讲，是人体之气血由五脏灌输到四肢，是不是？所以呀，我们在夏季养生的时候给大家讲了，叫夏季养生，无厌于阳， 啊，不要讨厌太阳。但是又补了一句，叫勿贪寒凉。因为春夏之际，人的脏腑是空虚的，气血呢在四肢百骸，所以人特别活泛，家里待不下，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你吃的寒凉的东西，或者你肚脐眼招了凉风，身体里边唱着空城计，风寒入侵，人就会得病。什么时候得病？秋天啊，秋天。所以为什么夏天脚不着啊？因为夏天的时候阳气特别足，气血呢都在四肢百骸，所以五脏属于空虚的时候，是不是啊？你唱空城计，被别人给掏了老窝了，是吧？那么因为你的正气还没有回到五脏，所以打不起来，所以暂时好像是风平浪静，实质上却是危机四伏。我说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不是马上就报，而是时辰为到。那什么时候到时辰呢？这就到了。所以夏季贪凉，秋天他就肚子疼，长夏没有做庚金就肺，秋天就会得中风，秋天就会生腹泻之症，是不是？哎，所以这是环环相扣的，啊，环环相扣的。那么，秋冬季节养的是阴，什么叫阴呢？阴就是收敛封藏，气血由四肢百节要回到五脏六腑，由地方到中央，是不是？所以什么叫春困呢？春困是因为五脏空，气血往外周走，所以人感觉困，应该到外边活动活动，抻抻胳膊腿儿，呵，哎，这胳膊腿的力量逐渐增加，气血是由内而外的一个运行。那秋天为什么乏呀？说怎么没干活还这么累呀？因为气血由四肢百节要混纳五脏，所以胳膊腿属于气血空虚的状态。所以一到这秋天呢，什么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胳膊腿疼痛的病得了，全都来了。为什么来了？啊，因为气血春夏灌注于四肢，是吧？秋天呢要还气血于中央五脏，要回来了，所以胳膊腿乏力。他有的人不懂啊，啊，这时候我接着锻炼，我也像春天一样出去锻炼锻炼胳膊腿，越锻炼越乏力。甚至有的不懂啊，关节炎呢，老寒腿啊，扎针灸、拔罐子、热敷理疗。那这样一来，的确气血有这样的特性，得热则行，得寒则凝。因为秋冬的寒凉就让气血往五脏走，而你去逆天行道，记住了啊，逆天行道违背了天地自然的规律，天黑了想睡觉你偏不让他睡，秋冬天冷了气血要回五脏去养五脏以备明年的生发，你不让他回去，偏让他留在胳膊腿，那就犯了啃老的毛病。也就是说，孩子当自立，父母不让孩子自立，拿出来棺材本给孩子铺张浪费，最后纨绔子弟一事无成，结果呢把这老本也吃没了。你是在害你的孩子，你还是在帮你的孩子。所以啃老族表面上看是年轻人的无能之辈，而实际上造成这样的无能之果，又是老人的过度的怜爱。